攻读帝铎书第二章。至于你，你所讲的该合乎健全的道理，教训老人应节制端庄慎重，在信德爱德和忍耐上要正确健全，也要教训老妇在举止上要圣善，不毁谤人，不沉湎于酒，但叫人行善，好能教导青年妇女爱丈夫爱子女，慎重贞洁，勤理家务，良善，服从自己的丈夫，免得使人诋毁天主的圣道。你也要教训青年人在一切事上要慎重，你该显示自己为行善的模范，在教导上应表示纯正庄重，要讲健全无可指摘的话，使反对的人感到羞愧，说不出我们什么不好来。教训奴隶在一切事上要服从自己的主人，常叫他们喜悦，不要抗辩，不要窃取，唯要事事表示自己实在忠心，好使我们的救主天主的圣道在一切事上获得光荣。的确，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，教导我们弃绝不前进的生活和世俗的贪欲，有节的、公正的、前进的在今世生活，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们伟大的天主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。他为我们舍弃了自己，是为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洗净我们，使我们能成为他的选民，叫我们热心行善。你要宣讲这些事，以全权规劝和指摘，不要让任何人轻视你。